目标，玩家君莫笑，大家不要大意，很高的可能性，这个人是退役的叶秋。 是。 欢迎回到主将，回到主将。 大家先熟悉一下自己的角色。三十级不到的低级角色，大概会很不习惯吧。 队长，君莫笑在琉璃之地，就他一个人。 去琉璃之地。 是。 队长，就算真的是叶秋，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上，会不会有些太夸张了？ 我打算让主力们先去单挑。 车轮战 是组队擂台，我们十一个人，他一个人， 这有区别吗？ 主力去单挑，谁先上？ 我去吧。 嗯，梁芳你去。 喂，君莫笑。 哎，他怎么不动啊？ 砍他一下试试。 嗯。 什么鬼？怎么是个女的？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一季第十三集。 怎么回事叶秀，这是谁啊？ 不知道老板。 谁啊？ 这十一人的职业组成，微草战队。看来那天果然是王杰西在幕后操纵了。 梁芳上。 是。 旁边围观的其他士兵似乎全然没有要上来动手的意思。 刘小别，你上。 是。 哎，等会儿 啊， 你们这是打算玩组队擂台赛啊？ 嗯， 太麻烦了。 那你说呢？ 直接团队赛。 什么？ 靠，这家伙太狂了，一个人居然要挑咱们全队。 队长，我上了。 来吧。这是找我来当陪练了。 机会难得。 你就不怕这些孩子们留下心理阴影？ 你自信过头了吧。 我问你，这里所有人包括你在内，有谁和真正的散人交过手？ 我玩荣耀的时候散人都消失了。 我也就听说过而已。 一起上，不要大意，上吧。 哦，这样好吗？ 团队战如你所愿。 我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是你现在全队上来，如果团灭的话，那受到的打击可就更大了。这样好吗？ 靠，敢小瞧我大尾草。 上，大家一起灭了他。 走，灭了他。 谢谢你，这话说的真是时候。 士气高涨啊，那就试试看吧。 站住。 李徽州、叶白，走左边。萧云、乔一帆走右边。枪手，继续正面压制。 队长，军部校不在这间土屋，也没有其他出口。 哎，人呢？怎么不见了？ 一帆，去看看后面。其他人跟我来。 队长，这间房还是没有人， 后面那间也没有。 难道散人还有什么我忽视的低阶消失技能？他去哪儿了？ 叶秋，你这干嘛？ 老板，你说什么？ 你战斗中强行退出游戏，找死啊！延迟时间那么长，等你上线就尸体一具了。 时间够了。 怎么可能？ 他们看不到我进了哪间土屋。 为什么？ 你没有注意到吗？我飞枪全是蹲身低空完成的，有那堵土墙挡着视线，他们看不到的。在之后的影分身，我也在他们赶到之前解除掉了。等他们过来的时候，什么也发现不了。 可是刚才那里好像一共也没几间屋吧，随便找找不就发现了。 那里允许我偷偷潜入的一共有三间屋，正对的可以直接蹲下走进， 右手边的，蹲下走一段后，用影分身术就可以了。只有我见的这个，你看到了，必须要用到飞枪加快移动才能来得及。他们应该会在第一时间去正面那间，空忙一场后再去第二间，然后第三间。 就不能分头找一下？ 再有明确判断的时候，何必要分开去找？ 干嘛去？你这就不管了？ 下线了还管什么呀？ 不上啊！你不是说要让他们团灭吗？ 说说而已嘛，一挑九怎么可能打得过？ 什么人啊你？那你刚才吹什么？ 给他们点压力。 这他们也能信？ 你刚才不也信了？ 我懒得跟你说。 小达，号借我用一下。 搜一下君莫笑试试。 您搜索的玩家不在线。嗯， 下线了。 队长，我们把附近都找遍了，还是没有发现君莫笑。 不用找了，那家伙下线了。 什么？靠！居然下线盾！君莫笑要不要脸？不是要让我们团灭吗？怎么跑了？ 哼，这要是比赛，他这等于弃权。 今天就先到这儿吧，可以休息了。有兴趣的可以留下来再等他上线。 队长，要不要埋伏一下君莫笑？ 有必要吗？杀死他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利用他来提高队伍的水平。李记、柳飞 啊， 你们俩过来。 哎， 你们两个双手联射的配合已经很娴熟了，但你看今天却拿君莫笑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们的套路太遵循常理了，容易被人看穿，尤其是叶秋这种经验丰富的老手，需要再多一些想象力，多一些你们的自由发挥。 嗯， 明白了。 梁芳、刘小别，你们俩有什么想法？ 我们 低等级时散人的技能优势确实是存在的，这种不同技能的配合同时在一个角色身上出现，你们也从来没有遇到过，缺乏应对的经验，所以输了很正常。就算是我单挑也不会是他的对手。 队长， 队长， 大家都听好了，叶秋是什么人大家都很清楚，就算他现在退役了，他的实力也是超一流的。现在他又用的是散人这种前期有技能优势大家又很陌生的职业，所以输赢不用放在心上，大家要珍惜这种和顶尖高手交手的机会，发现自身问题，想办法提高，这才是我们这次来刷 boss 的目的。 是，队长。 喂喂，什么 boss 啊？这样说好吗？ 哎，是君莫笑的声音，哪儿呢？没看到人啊？ 哦，是个女战法的号，韩嫣柔。 叶兄，这些人是谁啊？怎么没完没了的？ 是啊，没完没了的，还真是有耐心。 战斗法师。 对啊， 萧云，你上。 啊？ 不用紧张。别忘了，你可是冠军队的一员。 是，小云，加油。 是你啊，要不要先去打小怪弄几个炫文啊？ 你， 小云，不要和他讲垃圾话浪费时间了。 啊， 小唐， 是 你来。啊， 走路行。 也不过如此吧。 我来。 小云，当心。 你看，技能之间最好是用上一些普通攻击调整节奏，在保持局面的情况下，待用的技能越多越好。像你那样一口气四个技能连击，威力虽然大，但打完三个技能在冷却中，短时间里打法的选择就会少，容易被对手看穿。 哦， 一个角色所有技能未出的时候，才是他状态最强的时刻。反过来你也要注意，对手用了什么技能，这个技能的冷却时间是多少。他刚拍出了一个落花掌，那么在接下来的四秒里，落花掌的威胁就不存在了。你看，利用这个机会，选择稍偏一点的身位，迅速切近身，他一时间没有技能能控制我。哎呦，又是落花掌，看来是话太多，四秒过去了，他那落花掌冷却结束了。 搞什么？你和 看好了。 我靠，遮影布，又是遮影布。 小云，退下吧。 队长， 刚才叶秋说的话你有没有听？ 我，他说的我都知道。 既然你不用听，为什么没有把他的话当成垃圾话？ 队长，我， 队长，让我上吧，让我来。队长， 喂喂，不就是想切磋吗？去竞技场啊？ 似乎你身边也有人需要指点。 是啊，不过没有你们那边人多。 是什么人？ 网吧一小妹。 网吧 小妹？ 你说这算不算一段佳话呀？ 什么佳话？ 冠军队陪练网吧妹，应该能上头条吧？ 你说的妹子就是这个韩嫣柔吧？ 是。 明明是个新人，你直接拿职业选手当陪练，不觉得过分吗？ 对他来说这方法正合适呢。 可是我看不出和他练我们会有什么收获。 过不了他那关，没资格和我打。 这个资格倒是挺容易拿的。 所以你们也没吃亏啊。除非你更愿意像现在这样天天和我在练级区里边捉迷藏。你们应该挺忙的吧？有那么多时间吗？ 走，竞技场。 一会儿见。 这些人都是高手。 嗯。 有多高？ 比我差一些。怎么样，如果一直输你会不会哭？ 你说呢？ 总之你做好心理准备。 我就不信了，哪有这么夸张。 嗯，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来吧。哎，我可以用散人吧？ 我靠，这问的。 说不让吧显得好像有点怕，说让吧真的怕。 嘘，别说了。 你们在担心什么？心理上过不了这一关的现在就回去睡觉。谁先来？ 我。说好了先要过了韩嫣柔这关。 很快 赢了来隔壁找我，密码15951。 行。 小唐可以支撑多久呢？40秒吧大概。 在哪儿呢？ 隔壁找我。 我在隔壁啊，没见到你。 隔壁找我是房间名。 哦。 玩家韩嫣柔进入房间。 怎么样？ 果然厉害。 那个对手叫刘小别，正好比较克你。 不管是什么样的对手，击倒就好。 嗯，你能做到最好。 一定。 隔壁找我，玩这种梗有意思吗？ 有啊。 怎么搞的？不能参战。 注意参战条件。 我已经打赢他了。 我是说系统设置的。 系统设置？ 赌局？ 当然是赌局。 40个强力蛛丝， 高级的怕你们也没有。 这个我们也没有。 想办法嘛，这个没有等价交换也是可以的。要不要我给你开一个清单啊？ 哦，你是既要材料来制作银武，还要训练新人，野心不小啊。 所以你想多拿一个冠军的话，可要把握好机会了。 靠，难道这叶秋还有重返职业联盟的企图？问题是这人才刚刚退役几天啊，这么快就反悔了，还有没有点谱啊？ 说吧，要什么材料？ 发你了。 你还真是早有准备啊。 怎么样？ 可以。 玩家车前子进入房间。 杰西大神，你要的材料都带来了。 很快嘛，不愧是冠军队。 材料提交好了，开吧。 战斗即将开始。荣耀。 谢谢。 队长， 表现很好，去休息吧。 下一个， 我来。 荣耀。 好了，下一个。 荣耀。 下一个。 荣耀。 下一个。 荣耀。 下一个。 荣耀。 王大眼儿，你不来试试吗？ 王大眼儿，王大眼儿， 这的确是我们队长有过的一个绰号来着。 操，这个野球居然叫咱们队长王大眼儿。 哎，垃圾话垃圾话。 嗯，来吧，我先去那边。 哭了没？ 泪流满面呢。 擦干眼泪继续战。 是。 王大眼儿，你现在风格有点变了呀，是想尝试新打法吧？换做以前的你，跟这妹子差不多水平的玩家打，大概30秒就可以结束了吧？当了队长到底就是不一样了。 开始吧。 要不要让你啊？输了十场了，刚好你赢一下，很有好处的，对士气非常有帮助。 我可没觉得我一定会输。 其实你知道 垃圾话有意义吗？ 有啊，你看黄少天。 靠，他是想说咱们第六赛季就是被黄少天的垃圾话影响才丢了冠军的吧？这个野球。 来吧。 停。 无耻，太无耻了，这还是把武器吗？简直就是变形金刚啊。 你们队长这么厉害都占不到上风，这个军魔校太变态了。 队长越打越快了，而且飞行角度和攻击也越来越刁钻诡异。 魔术师，这才是真正的魔术师打法。 哟， 你， 哎，我看你打得这么辛苦，还是放点水吧。 平局。 这协调居然一起空了， 同归于尽。 不愧是队长啊。 是啊是啊。 今天先到这里吧，你们以后每天两人一组来联系军墨校切磋。这个加练不是俱乐部要求的，但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坚持下去，从中学到东西。叶秋是什么人，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他的经验、意识，甚至垃圾化的技巧，都值得我们学习。好，都休息吧，明天早上的训练不许迟到。 是 是， 队长。 队长。 辛苦了，车前子，你的材料库存还有多少？ 你， 哎，王大眼，你还没走呢。 嗯， 怎么样，很鼓舞士气吧？ 你干脆让我赢了，不是更鼓舞？ 我也不想输啊。 是啊，没人想输。 嗯，输了会扣材料的。 你，我们的队员每晚会来找你。 嗯，欢迎欢迎，规矩照旧。 车前子。物资这边你尽量提供吧，我会打招呼的。 哦， 好了，那我就先下了。 这就下了，一会儿副本就刷新了，不去下一个。 你加油， 回去让你们的队员好好练级啊，我这一天练十多个小时呢，到时候拉开太多我可不负责。明天见。 这个野球。明天见。 叶，啊，君莫笑前辈，我们今天也来了。 嗯，规矩照旧，先跟小唐打，赢了来找我。 好的，前辈。 来吧。 失败。 到我了。嗯。 失败。 1分47秒，比昨天多坚持了20秒。 那边还没结束，我们再来一把。 当然。 失败。 1分50秒。再来。 好。 失败。 1分44秒。 你打得也挺好的。 是吗？ 哦。啊，那边到我了，我先走了。 哦。 打得确实不错。 啊？ 我进来看了一会儿，你可能没有注意到。冒昧的问一下，小姐怎么称呼？我是指真名。 唐柔。 哦，我们来试一把怎么样？ 好啊。 失败。 27秒。 不要再来一把了吗？ 还来？ 嗯。 没意义了吧？差距太大了。 差距只是暂时的，你很有潜力。 谢谢。 有没有兴趣 来打职业联赛。 职业联赛？ 对，职业联赛。 哦，原来你们是职业选手啊。 不错，我们是微草战队的。如果可以，我现在就想对你发出认真的邀请，邀请你来我们俱乐部试训。 谢谢，我觉得大概没有这个必要。 嗯， 我对于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没想着要去改变。 你现在是什么生活？ 网吧妹。 网吧妹？ 嗯，你已经赢了我了，可以去挑战了。我就在这个房间，让你们对其他的人来吧。 你这样和我们打，为了什么？ 为了提高水平，打得更好啊。 打得更好，然后呢？ 然后更好就是了，还有什么然后？ 你再考虑一下吧，如果改变主意，随时可以来找我。 好的，谢谢 队长。 嗯，去吧。 是。 打个菜鸟都这么久，打完了赶紧去隔壁磨磨蹭蹭。 啊，好的，一帆加油。嗯。 您已进入房间，隔壁找我。 哦，是你啊。 我，前辈还记得我？ 你在队里就是用刺客的吗？ 嗯。 有没有人建议你换个职业？ 没有。 你原来是玩什么职业的？ 原来，我想不起来了。 刺客这个职业发挥不了你的潜能。 啊，潜能？ 试试鬼剑士吧，辅助队友为主的，主修鬼阵的正轨。 正轨？ 没错，你的大局观很好，协作意识很强，很适合正轨这个职业的。 真的吗？可是，换职业吗？像我这种透明人，哪有资格换职业？前辈，我要开始了。 失败。 谢谢前辈指点。 拿出点勇气来。 小杰，跟我来一下。 啊。真好啊，英杰能得到前辈们的呵护关爱，还有队长这样大神级人物的指点。可我， 你的大局观很好，协作意识很强，很适合正轨这个职业的。 正轨， 拿出点勇气来。 一帆，你笑什么呢？哦，没什么。要不，先稍微试一试，也许真的会不一样。 见新角色一寸灰成功。